第147集，亲我一下好不好？任意瞪大了眼睛，一时震撼的说不出话来。难道 我知道你怀疑庞贝博士，不是他，是在更早之前，因为鸟面具是我率先提出的。 可是还有谁能篡改一个人的记忆？ 一个专业的心理专家对一个遭受过严重创伤的只有6岁的孩子就可以做到。我家出事后，我爷爷曾经给我找过医生做心理干预，这件事我已经不怎么记得了，因为那段时间我见过非常多的医生，各种各样的医生，我的，我姐姐的，我费了很大力气才找到当年的医疗档案。 是哪个医生？ 一个叫王敏德的心理专家。 那你去？ 就在一个星期之前，这个叫王敏德的人独自在家饮酒，被自己的呕吐物呛住喉管，窒息死亡。 仁义浑身僵硬，世上真有这么巧的事情？这显然难以让人信服。 是伪装成意外的谋杀吗？ 现场所有证据和尸检都表明是意外，而且他前段时间刚刚因为婚外情惹了很多麻烦，有酗酒的历史和动机。但是太巧合了，这个时间，我不相信这是意外，应该是子燕又快了我们一步。 子燕知道我们在追查当年的案子，所以可能会把相关人员都灭口，这也证明子燕跟这个案子有深切的关系，她在阻止我们调查。 也许一开始我们就被子燕蒙蔽了，我们以为他是为了宣扬他的邪教，满足自己的纵火癖。从前是，但他对我们一系列的挑衅和攻击，最大的目的，可能是为了阻止我们翻案。 很有可能。那么他和涉案人的关系就不一般了。能不能找找当年的涉案人员里，有没有年龄相符的孩子的？ 我会关注的。王敏德这条线，我也会继续查。庞贝博士发现了他在我脑子里种下的心理暗示，但已经无法破除了。我可能一辈子都想不起来那个面罩到底长什么样子，不过他一定跟紫燕戴的那副有点相似，这样才能增强这种暗示。而且这也侧面证明面罩的样式很重要，甚至可能成为我们找凶手的关键。 啊，可是19年前的防毒面罩现在还能追查到线索吗？ 能。当年国内还不具备生产合格防毒面罩的工业实力，所有面罩都是进口的。我们正在找当年的报关文件，但如果那个面罩不是在国内买的，而是私人带入境的，那搜索范围就要更加扩大了。 这简直是大海捞针啊。 但凡做过的事总会留下痕迹，循着痕迹追查一定会有收获。 龚应贤看着仁义的眼睛，抱着一点试探的心理说道： 我会先从消防系统相关的开始查。 我希望。 他希望凶手不要跟消防员有任何关联，但连他自己都已经开始怀疑了，所以这话终究是没有说下去。 我也希望，但我不会放过任何一点可能。 你不该遭遇这些。 一个那么小的孩子为什么要经历那样的悲剧？失去了最亲近的人，还有一群大人在暗地里算计他、蒙蔽他、利用他。如果他没有挺过来，如果他没有19年来锲而不舍地要一个真相，是不是他的父亲就要永远含恨蒙冤？是不是他的家人就永远得不到公正？龚应贤静静地看着仁义，世人总爱宣扬苦难的意义和价值，他厌恶那种论调，可是若他从小到大经历的苦难真的对他有任何益处，那么只有引领他和仁义相遇这一点了。 走吧，我们一起去现场看看。 现在？你确定吗？ 事情没过去太久，龚应贤担心仁义这么快就重返现场心里会受不住，仁义却是坚定地点头。 再晚就要清理完了，什么证据都没了，现在也许还能找到点东西。 龚应贤看了看表， 先吃午饭吧。 在你车上吃盒饭？ 我可以陪你去吃你喜欢吃的。 不用，其实我还挺怀念在你车上吃盒饭的。 真的？ 真的呀，吃什么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跟你一起吃。 走。 很久以前，龚应贤的车里每天都会带上仁义的盒饭，就为了让仁义和自己在一起时随时可以吃到爱吃的东西。两人回到龚应贤的车上，像从前许多次那样，在腿上垫上餐布，捧着盒饭吃了起来。 你最近好像瘦了，一定忙坏了吧？ 事情太多了，警力也不足，而且马上过年了，犯罪率飙升，大家都忙坏了。 也是啊，过个年都够咱们忙活的。哎，你过年打算怎么过？ 在家。你来跟我一起过年吧。 我得陪我爸呢。再说啊，今年我们定了在中队过集体年，好多战士的家属都会来。哎，要不你来跟我过年吧。 我过了12点去找你。新年要见亲戚。又是无趣的习俗。 你还有哪些亲戚啊？ 不多了，只有菲兰一家是较多来往的，其他要么不熟，要么在国外。当年出事之后，我最亲近的人只剩下我爷爷，但他几年前也过世了，所以过不过年对我来说不重要。 等菲兰长大了，你们兄妹也能相互依靠，不要小看他。对了，白燕露头了吗？ 全程都在通缉他，他暂时应该不敢有什么动作。我们已经监听了他所有亲戚朋友的电话，他不可能躲一辈子的。 文辉商场应该不是白燕干的，如果是他的话，不会用汽油这么低端的助燃剂。 对于一个纵火癖来说，每一次纵火都是自己的作品，要展示自己的独特，要留下自己的签名。白燕有制造化学武器的能力，是不屑于用汽油的。 但汽油却也是最易获取，效果也最好的。我想紫燕选择文辉商场是做过调查的。 想到紫燕是有预谋的干下这一切，仁义就恨得心脏都发颤。 对，这个商场有大量可燃物，而且离你不远。调集中队时一定会有凤凰中队，其他地方未必能找到这么合适的纵火点。 助燃剂的量至少有20升以上，这么大一桶东西带进去不可能没人看见。之前红林体育馆演唱会，他们也干过伪装成工作人员运炸药的事，你说这次有没有可能又是一样的手段？ 不排除这个可能，所以我们也在对商场内部人员进行调查。 龚应贤突然伸出手蹭了一下仁义的嘴角。 都吃到脸上了。 仁义的脸腾地热了起来，龚应贤这个人别说感情经历了，连正常人际交往都是困难户，所以什么调情撩拨一概不会，哪怕做的时候都是寡言少语闷头使劲，还时常因为接不住自己的戏弄而恼羞成怒。可越是这样，这种毫无套路的自然流露的亲昵或暧昧才更令人心神荡漾。见仁义突然脸红，龚应贤顿时也害臊起来，他低头找纸巾塞给仁义。 别弄到我车上， 亲我一下好不好？ 龚应贤抬头看着仁义，明眸颤动。 我想起来我们好久都没有亲过了。 龚应贤轻身过来，在仁义唇上印下一个软软的吻。 比饭还香。 那也不能当饭吃，快多吃点，你在医院就不怎么吃饭。